我哋从7月开始去睇约伯记嘅信息，一个喺苦难嘅当中，佢好彩有3个朋友系陪喺佢嘅身边。不过有朋友喺身边系咪系一件好事？我哋要问翻约伯，因为呢三个嘅朋友虽然佢哋喺好远嘅地方，要去陪伴佢嘅好朋友约伯。好想去講一些嘅説話，去令到約伯冇咁難受。不過有陣時候，往往係事與願違。我認為係安慰嘅説話，可能對方聽起上嚟，可能係非常嘅隱耳，甚至係每一句説話都好似咧插喺個心裏邊，係非常嘅痛，非常嘅痛苦。三個朋友和約伯先後有3輪的對話，我相信對話大家現在聽到很多次了，是不是？就是你講一句，我講一句，或者你講一大段，我講一大段。三個的朋友，他的名字我不知道你記不記得了，以利法、比勒達和所法。在這三大段的對話當中，我們先後看了第一大段、第二大段，今天我們看第三大段。其實要安慰的说话都没什么好讲的，或者他们觉得约伯他在这里要求神去主持公道，这三个朋友他们的论点讲来讲去都是那些，都没什么新东西了。讲了两大轮，去到第三轮的对话，这三个朋友其实都没什么好讲。所以很明顯，在第三段的對話裏面，我們看到在三個朋友的裏面，第三個的朋友所發一句話都沒有講到，沉默，沒話講了。第二個朋友比勒達在聖經裏面，他只是講了6節的經文，都沒什麼好講，是唯有就是最初開始講說話那個的以利法，他仍然是有話講，不過都是不是很多的新東西。我們今天我們要去看的，其實就是多些是約伯他在最後這段對話裡面，他去表達他自己的心聲，他自己有些的堅持，是我們能夠可以在一個的苦難的人的身上可以學到的功課。不過呢，我們既然都是一個對話，我們即管就花少少時間呢，先看看以利法，或者是以利法代表在三個朋友的裏面，在最後一段的對話裏面，他要對約伯講些什麼的事情。我們總結呢，大概有5方面他的事情在這裡講。我是用一個的新的譯本的，你可以翻開你自己的和合本聖經啦，英文聖經、都可以，但是呢和合本的聖經、新普及譯本的經文呢是比較容易明白，還有有些的字句的翻譯呢是和合本是沒有的，所以呢我就用了和合本的聖經。最後以利法他要對約伯講的說話呢，其實是有5點的，這裡變成有4點而已。第一就是他跟約伯說，你經常都說想要在上帝的面前申訴，你希望上帝主持公道，但是就算是有一個的中間人代替你去到上帝的面前去申訴，對你有什麼好處呢？剛才其實經文已經讀了了，在22章裏面第2節，他說人可以做什麼來到去幫助上帝？那個人就是說中間人他可以做些什麼呢？就算是智慧人他可以幫助上帝嗎？你如果是義人對全能者有什麼益處？你如果是完全人又可以得到什麼的好處呢？如果你明白就明白，不明白就不明白，因為很多的背景我們之前都講過。約伯他經常覺得我沒有做錯事，為什麼要受苦？你們這三個人經常都說我做錯事， 所以我是要求，所以約伯，我是要求，不如咁啦，揾個人去主持公道啦。你成日話我做錯嘢，以致我受苦，但係我明明我冇做錯嘢啊嘛，點解要受苦呢？我同你哋都係喺唔同嘅觀點，不如揾個中間人啦。可唔可以揾人主持公道呢？可唔可以上帝喺我哋當中去主持公道呢？以利法呢三個朋友裏面嘅其中一個，佢就話：就算俾你嚟到神嘅面前開庭去審訊，你都係輸嘅。就算你自己覺得你自己係一個嘅滿有公義嘅人，咁又點樣樣？審判咗啦，咁又點樣樣？有咩益處呢？即係佢就覺得，即係你根本你喺神嘅面前要求有一個公平嘅審訊呢一樣嘢咧，基本上係多餘嘅。點解呢？因為以利法同埋佢兩個朋友已經係確定咗約伯你係有罪，因為喺最後呢一段嘅説話裏邊，佢咁講啦，佢話他指控你審判你，係因為你很虔誠嗎 ？But no， 係因為你嘅惡行啊，係因為你嘅罪無窮無盡啊。未開庭審訊，但係個罪已經判斷咗啦。三個朋友一口咬定，就算開庭審訊都係冇用。點解啊？因為你就係有罪咯。就算開庭審訊，要將你所有嘅罪攞出嚟，對你有咩好處啊？呢個係你可以唔同意以利法佢嘅論點，但係呢個係佢嘅論點。雖然咧喺過去咁多章嘅篇幅裏邊，約伯一直同佢個朋友講 ：，OK， 退一萬步，你話我有罪 ，OK， 就算我有罪，你可唔可以話俾我聽，我做錯咗啲乜嘢咧？咁樣樣，咁幾個朋友揾唔到嘛，係咪？揾唔到 ，OK， 去到最後嘅時候，以利法就講啦，大概你可能你會發生咩罪呢？點解我用咗呢一個嘅譯本咧？係因為呢譯本裏邊咧個翻譯裏邊咧就係有咗呢啲咁嘅字。英文佢就話 for example， 即係你譬如你犯咗啲咩罪咧？因為你可能你自己犯咗啲罪，你自己係唔知道嘅。例如乜嘢啊？你一定借過錢俾朋友，然後你佢冇錢還嘅時候，你就搶咗佢件衫做抵押咯。你一定咧係俾，你一定咧係有人咧想問你去攞杯水飲，你冇俾到佢，你冇憐憫。你咁多錢，你咁多個地，你一定會欺壓人嘅。你一定係擁有好多個特權，你運用咗你嘅特權去令到人哋受欺壓，可能你自己都唔知道嘅。有寡婦要問你去攞一碗飯，攞個銅錢，因為佢個仔係肚餓，你可能係忽略咗佢嘅需要，冇去照顧佢嘅需要，呢啲咪係你嘅罪咯？可能你係唔知噶，你唔一定係故意去犯，但係呢啲可能都係你嘅罪嚟嘅。嗱，呢個係以利法嘅論點嚟嘅，佢揾唔到一啲嘅真憑實據。我哋而家都係咁噶啦，係咪？我就估你有咩罪？咁喺舊約聖經裏邊，成日都有話我哋有啲嘅即係隱而未見嘅罪，係我哋可能我哋犯咗都唔知道嘅罪。佢就從呢一個咁嘅觀點去同約伯講，就係可能有啲嘅罪咧，你係你自己你犯咗你自己都唔知道嘅，你仲好意思喺神嘅面前去講你自己係清白？嗱，呢個係以利法嘅觀點，所以佢就話。不如你咁啦，你唔好再喺度死撐啦。你唯一嘅出路係乜嘢啊？係順服上帝。二十一節，和合本咧係冇呢一個字嘅，但係咧喺其他嘅譯本、英文譯本咧都有呢一個字。佢話順服上帝，你就有平安，你就會凡事順利。你要順利啊，順服上帝。主權在上帝那裡，雖然約伯都相信主權在上帝那裡，雖然以利法說主權在上帝裡面， 但是大家站那个的论点都有一点不同，是因为三国的朋友觉得约伯在那里死撑，他就是不顺服，他不肯认罪，是他的冥顽不灵。你如果想快乐，二十六节，如果你信服上帝，你就会快乐。当你这样的时候，你就会以全能者为乐，仰望上帝，你向他祈祷，他就会听你的祈祷，他就会还你所许的愿，你做的事就会成功，哒哒哒哒这样。这个可以说是在三个朋友里面的最后的总结，约伯不要再死撑了。我知道你很想你解脱你自己的苦楚，回头是岸，不要再在这里要在神的面前申诉，要证明你自己是清白，你不是清白的，你一定有罪，信服上帝就会有快乐。这个是以利法最后最后的结案陈词。约伯他分别在23、24一直到27章，甚至去到28、29章他都在这里有些回应。28、29章我们没时间去看，在这几章圣经里面，一个受苦的人他仍然有他自己的坚持。在苦难当中，在困难当中还可以坚持些什么呢？其实都很困难的。我不知道你有没有遇过一些这样的朋友，我是 有遇过一些这样的会友，一些女士她因病入了医院，但是她说牧师你不用来探我住。为什么呢？因为她很少是不化妆就见人的，等我精神好一点，我 有时间可以化下妆了，你先至嚟睇我，我唔想你睇到我啲雀斑。喺困难当中都可以有自己嘅坚持，如果我仲有能力嘅话。约伯佢有咩嘅坚持呢？我哋可以睇三方面，就系约伯佢喺困苦当中嘅坚持。第一方面咧就系佢话我仍然要走在上帝嘅道路中。第二个坚持，我不会乱讲嘢。第三方面，我要至死捍卫我自己的正直。第一方面的坚持，他说我仍然要走在上帝的道路中。这样呢可能是那班的朋友不明白的。他们以为约伯呢就是要去不信服上帝，是抵抗 上帝。在23章第11节12节个圣经的经文，如果你翻开你可以看新普及译本，他说因为我仍然要走在上帝的道路中，追随他的道，没有偏离，我没有离弃他的命令，我要珍重他的话语，胜过我日用的饮食。和合本都是差不多，是不是？我看重他口中的言语，是过于我需用的饮食。我走在神的道路当中，也就是说我在苦难里面，我每日的生活我是不会犯规的。我仍然是以神的说话作为我那个的生活的蓝图，我是依从神的说话，我划向左，我划向右，我不会自己乱来，神叫我做我就做，神叫我不做我就不做。这个就是约伯， 他仍然是相信神的说话，他要求他希望神可以去为他主持公道，不是等于他不相信上帝，刚刚相反。如果我有困难的时候，有人误解了我的时候，我要找一个人为我主持公道，那一个人一定是我很相信他能够可以是一个公道的人。 而家约伯希望神去主持公道，即是说他相信神就是一个最后的一个的审判官，他是可以最后的一个判断的人。你有没有在试过在一些的困难的当中呢，或者是大病啊，发生车祸啊，或者是情绪低落啊，等等等等，当你在这样的情况里面的时候，你还会不会去相信圣经的说话呢？圣经叫我们要有信心，要倚靠上帝，在顺境的时候我们个个都可以，但是逆境的时候你还会不会倚靠上帝，还会不会信靠上帝呢？圣经叫我们要常常喜乐，凡事谢恩，但是是不是可以呢？风平浪静，升官发财，有加薪升职的时候，我一定可以去感谢上帝。遇到天灾人祸的时候，我们又可不可以常常喜乐，凡事谢恩呢？这个是约伯的坚持。他说我仍要，意思就是说，就算我在一个这么困难的境况当中，我仍然要走在上帝的道路当中。如果不走在上帝的道路当中，就是走在我自己的道路当中。当然如果你已经这么熟灵，即是你已经是与神同行的话，那条路就都不能再分是你的路还是神的路了，是一起的话 very good。 约伯就说，我怎样我都要走在上帝的道路当中。怎样为证啊？就是因为我相信在这条道路里面有神的话语去看守我，他信靠神的话语。第二方面，我坚持，我坚持我嘴唇不犯罪。圣经讲了两方面，第一，在第27章第四节，27章第四节，他说我的嘴唇绝不说邪恶的话。第二，我的舌头绝不杀谎。第一，我不讲邪恶的话；第二，我不讲大话。邪恶的说话是很容易讲出口的，是不是？即有些人呢教外国人讲广东话之类的，是不是最快学识的那些呢都是粗言秽语来的。你即係一唔一即係一有啲乜嘢咧，即係突如其來一唔開心咧，你衝口而出嗰句説話，通常都係比較邪惡啲嘅。咁如果你喺長期喺一個嘅困難當中，長期嘅患病當中嘅時候，即係最容易可以去表達你自己嘅情緒咧，都係從你嘅話語，你講乜嘢嗰度咧嚟到去表現出嚟。所以圣经在雅各书话俾我哋听咧，佢话如果你能够控制到你条脷，即系控制到你嘅讲嘢咧，你都系一个非常之有节制嘅人嚟嘅。最好心地最善良嘅人，都有阵时候会讲错嘢，即系唔好讲嗰啲口沫遮拦嘅人啦。即係佢平時講嘢都已經係即係亂講啦，已經係嘛？嗰啲人就咩嘢？就算你係一個好修養嘅人，如果我哋話呢個人係好修養咧，我點樣可以能夠去知道佢係一個好嘅修養嘅人咧？就同佢嘅言談喺個談吐嘅裏邊，我哋就知道佢係咪一個好有修養嘅人。就算遇到困難，就算遇到衝擊，我仍然唔會講邪惡嘅説話。我仍然不会说那些不应该说的说话。雅各书就是这样说的，他说舌头就是火，在我们的身体里面，舌头是一个罪恶的世界，他 它能够污秽全身，好像火一样将我们的生命的这个巨轮是燃点起来。但是这个火是从地狱里面去点着的。他说在这个世界上面各类的飞禽走兽啊、昆虫啊、水族啊，全部本来都可以制服那些呢，都被人制服了，唯独舌头没有人能够可以去制服他。甚至他说舌头是什么？是一个不紫色的恶物，恶物、好难读，是不紫色的恶物thing， 害死人的毒气。所以出口伤人就是这样，我要去伤人，我不需要拿刀，我不需要拿枪，长期的言语暴力比起我 你打我一拳打我一锤，那个伤害可能是更加深更加长久。约伯他的坚持是什么？我就算是这样，我家散人亡，我成身都生疮，我一定不会去讲一些不应该讲的说话。我就算我说我要在神的面前去申诉，我一点都不会讲大话。当然即是在我们在圣经的时候， 你可以在成章的成卷四十二章的约伯记里面，你看看约伯有没有讲了一些不应该讲的说话，去证明他所讲的说话是不是真确。第三，他第三个的坚持，我是至死捍卫我的正直。个正直 integrity 是他的品格。二十七章第五节至第六节，新普盖译本，他说我决不承认你们是对的，这个同朋友讲的，我至死捍卫我的正直，我要坚守我的清白，绝不动摇，只要我活着，我的良心都是洁净的。英文的圣经有一个叫做 contemporary English version， 即是很现代的说话，他说 until the day I die I will refuse to do wrong by saying you are rightBecause each day my conscience agrees that I am innocent. 另外一个英文译本， I will not put away my integrity from me. 我不会将 我自己这个的正直，我不会将我自己的人格是放在一边的。我至死我要维护的就是我在神面前的这种的纯洁。或者可能你對約伯記有些熟悉，你都知道在約伯記一開始的時候，在第一章、第二章去介紹約伯的人的時候，就是說這個是一個完全正直、敬畏神、遠離惡事的一個人。去介紹約伯，除了是約伯記的作者之外，亦都是上帝他自己向着他自己的众天使天君，甚至在撒旦的面前去说，这个就是我所爱的人，我所信任的人。为什么？因为他是一个完全正直、敬畏神、远离恶事的人。 他这个这样的正直，就是说他是敬畏神，他敬畏神就是说他是远离恶事，他是不会在任何的境况当中是会做一些的事情呢，是伤害其他人，伤害他自己，甚至是伤害上帝。有人问为什么约伯他可以去坚持他自己的正直，为什么他可以做一个正直的人。 我都在想，有什么人可以好像约伯这样可以去坚守他自己的正直，即是不要说在困难的时候，就算是在风平浪静的时候，我怎么可以去 hold 住我自己的 integrity， 我怎么可以呢，即是在一些我可以去 take advantage of 即是我可以去攞人便宜的时候，我不去占人的便宜。有人呢，即是要给好处我的时候，那些好处我不应该攞的，但是我是不是就可以不攞呢？有哪些人可以去 always 可以去 keep 到自己这种这样的纯全这么正直的心？为什么约伯可以做到呢？即我自问，有时候有些事你都会想，即是得过且过啦，即不要那么认真啦，即就算啦，反正他都是、即有些人他们都是不知道的啦。我们都会是这样的，很多时候。但是约伯他说不是，无论什么境况里面，我都不会呢是去行差踏错，我要坚持我自己。很可能就是因为他是一个是认识上帝的人，他是一个完全认识上帝的人，他是知道上帝是一位怎样的上帝，他认识上帝的公义，他认识上帝的正直，他认识上帝的怜悯，他知道上帝是怎样，他知道上帝的要求。所以在我每日的生活里面，我不会以为上帝不知道我做些什么，上帝完全知道我想什么做什么。既然我知道上帝他完全了解我的时候，我就尽可能我不做一些事，就算没有人见到我，尽可能我做一些事是会伤害上帝，令到上帝伤心的，我不会。这个就是约伯。亦是这样的人能够可以在圣经旧约经典里面去给上帝去夸赞他。或者我们可以在他的身上，在约伯的身上，我们去学这个的功课，会不会我们能够可以去坚守我们自己的诚信呢？作为一个的公民，作为一个的基督徒，我们可不可以去守住我们自己的诚信呢？我最近看到一篇文章，一篇短文，那个题目呢就叫做智慧与道德。那个短文就这样讲，他说大概在十几年前，有一个的女仔刚刚大学毕业，就去了法国，他刚刚读完书之后就去法国去读大学，用半工读的形式。当他去到法国的时候，去到巴黎的时候，他就发觉到那个的、巴黎 的公共交通的系统呢，买票呢是自己买的，买完票之后去到呢要搭车的时候呢，是没有人去看你那些的票的，是你自己进去的，全部都是一个的 honor system。 他就觉得这个是一个漏洞来的，因为你有没有买票都没有人知道。他自己计算过，你如果你不买票，次次都不买票，你被人捉到的机会呢大概是万分之三的机会。所以呢他就经常就不给钱就去搭这个的共同的交通的工具。四年过了，他大学毕业了，他有很好的成绩，都在一个的名校里面去毕业，发表过一些不少的论文，所以他就去申请一些跨国的公司里面，希望可以得到一份好的工作。他见了几份工都是大的公司，起初都很有兴趣想请他，但是后来不知为什么一间一间都在怨他，就说不可以请他。他自己觉得为什么会这样呢？我又不是没有学历，我又不是不用功，为什么会这么多公司都会不请我的呢？去到最后，他很想去的公司是怨他之后， 他就走了入去個 HR 那裡，去跟那個經理來到去對話，去問為什麼你不請我。以下就是他們的對話，他說小姐，我們不是歧視你，相反我們其實都幾重視你，因為當你交給我們看你的 CV 的時候，你的背景和你的學術水平都是非常好的。老實說，我們其實都是想要找好像你這樣的人去我們公司。那個小姐說，那為什麼你不請我呢？因為我們查過你的信用記錄，你有三次你是搭車是沒有付錢。他說三次而已，是吧？很小事而已，這樣就不請我？小事？我們不覺得這個是小事，因為我們就發覺到你第一次被人捉到的時候，就是你剛剛來法國沒多久的時候，那你就說你不知道哪裡買票，我們相信你。但是跟著你又再一次再一次被人捉到，你是沒有付錢買票。我那時候剛剛我袋子沒有錢嘛。小姐，你不要以為我們很低B的，我相信就是在 在你被捉到之前，你可能已經試過很多次是沒有付錢買車票的了。那都不是死罪而已，是吧？我就改過咯，我可以改的嘛。小姐，這件事是證明了有兩件，有兩個的很重要的事情。第一，你不尊重規則。你見到我們的規則上面有漏洞，你就 abuse。 第二，你不值得信任。我們這間公司是一間大的跨國公司，我們如果請了你，我們賦予你有很多的一些的職權，但是我們不會花很多的錢去監管你，去監察你，看看你有沒有行差踏錯。我們希望我們每一個員工都是一個很有誠信的人，但是你顯示不到你是一個信得過的人，所以我們是不會請你。我都相信在其他的公司，在歐盟其他的 這個國家都不是很多公司是會請一個這樣的人。誠信值多少錢呢？需不需要我們去捍衛呢？我們作為一個基督徒，是不是只是去關心我們懂得背多少段的經文，還是我們在神的面前知道我不單止去認識聖經的說話，我還會用我的生命去活出聖經的說話？這個是不是你的堅持？會不會是你的方向？我們同心祈禱。求天父上帝幫助我們。